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

哭 过依然无怨无悔，期待你的出现，天色已黄昏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，

啊，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，明天早上到，哎，放心吧啊。